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71集。朝雨，沈泽川坐椅子上喝药，小齿也盯得紧，不能留底，这药苦得沈泽川皱眉，对着萧迟野的目光也不敢吐，硬是给吞下去了。他连咽茶都不吃，就是讨厌苦，没有几缸在身边，药都是挑着喝，除非像这回在马车上伤得重，否则绝不老实就范。萧迟野看军务，顺手把一碟蜜糖给沈泽川推到了跟前，费胜进来行礼，跪在堂内。沈泽川不好当着下属面吃糖，指尖从碟边缩了回去，忍着苦说， 兄弟们的伤都瞧过了。 费胜如实答道， 瞧过了，都是皮外伤，不打紧。 沈泽川正色地说， 有伤就养，这几日免了轮值，守夜交给陈阳他们，那两位兄弟要厚葬，要是在磁州有家眷，就从我账上划40两银子替我好生安顿。 费胜闻言一喜，面上没敢流露，赶忙说， 主子吩咐必定得办妥当。 不是谁都能替沈泽川的这份差事，以往都是乔天涯在做，能从沈泽川的私账上划银子就是信得过了，这份信任比赏银更贵重。费胜喜不自胜，但是看萧迟也坐上边面无表情，就收敛了起来，垂手退了下去。仅因为这次守得好，没有临阵脱逃，沈泽川肯定要上。萧迟也让费胜跪，是敲打费胜，让费胜时刻记牢，他们做禁卫的，主子受伤就是他们的错，不要因为沈泽川屡次不计较就忘了行。同时还有层意思，就是萧迟也先罚了费胜，沈泽川的后赏就显得更加体贴，费胜得记着沈泽川的恩。沈泽川转头想趁着这个空隙对萧迟也说什么，萧迟也就抬手把糖塞他嘴里。孔领进来了，萧迟也神色如常地说， 敦州现在拿下来了，但如何守是个麻烦，磁州如今没将领，我把谭台虎留在这里，再从禁军和磁州守备军中抽取5000人留在这里，今年冬天要加紧招募事宜，防御工事也迫在眉睫。 陈阳把册子递给孔令，有些话该沈泽川说，但他还含着糖呢。萧迟也便继续说， 敦州的衙门得重建，户籍是一定要清的，程峰想想看，今年磁州衙门审核里头有没有能派过来助谭台虎一臂之力的人。 磁州衙门虚力审查是周贵的幕僚在做，上回出了高仲雄那件事砍了2个人，沈泽川这次把事情交给孔领，就是再给磁州幕僚一次机会。孔领起身说， 啊，有几个好的，回去了我拟个花名册呈给府君过目，到时候也请袁卓在册参谋参谋。 孔领这是上了沈德川给的台阶，顺带抬了姚文玉，把自己位置压低了。陈阳跟着萧迟野在军帐里跑，也见过幕僚，但都没孔领这份气度，他颇为意外的看了眼孔领， 有些安排你下去跟谭台虎详谈就行了，你原是他大哥谭台龙的幕僚，有话就直说，他心里尊敬你，不敢甩脸子。 他们又谈了些敦州政务，都是要拟出来的打算，院外边还有一群行商等着见沈德川，沿河如何海日谷也关着，蝎子的事情还没问清。另一边萧迟也得跟留在离北的乌子鱼保持书信往来，因为离北下了雪，各处的马道不是堵了就是塌了，修道的事情交给押运队，但钱和人就那么多，哪条先修怎么修全是问题，都得先过了萧迟野的墓才能决定。两个人得空的时间仿佛就那么点，早上不想起就是事情太多了。谁知道沈德川靠着椅，面上一本正经的听着行商们吵，手里捏着笔正在纸上画王八。萧迟野就笑了，然后就看沈德川 在上面写了他萧策安的名字。行商们着急见沈泽川，是担心自个儿的生意。堂内吵吵嚷嚷的，各种口音夹杂在一起，都在鸡同鸭讲。没有了严氏居中调和，好些人连官话都讲不通顺。严和如在敦州开办了这个小户市，他们跟土匪和边沙各部都做过买卖，走的是茶盐铜铁这类生意。现在严和如被看押起来了，他们怕沈德川追究，便约好了一起登门，想闹成法不责众的局面。陈阳招呼着侍女看茶，不仅是堂内坐满了人，就连廊子底下也站满了人，都是闻风而来的行商。他们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，乱哄哄地挤着，把庭院吵得像闹市。沈泽川坐在这里，不管听到什么都会回答说的在理。堂内吵到快晚上了，迟迟没进展。沈泽川像是什么都回答，可他又什么都没答出来，把行商们晾得腹中饥饿，心火乱窜。萧迟也去隔壁跟谭台虎把军务都谈完了，出来看天色昏沉，堂内点了灯，外边的行商席地坐的斜靠着的各式各样，里边沈泽川还跟行商耗着。费胜挑帘出来，到萧迟边上轻声说， 主子问侯爷军务谈妥了没有，若是谈妥了就开饭吧。 这些人打发了？ 费胜答道， 主子说不打发，就让他们留着，晚上还想他们住这儿呢。 萧迟边颔首， 那就到隔壁院子开饭吧。 行商们都打定主意要从沈泽川这里讨个准话，起码得见一见严和儒。他们的货物都寄在严氏的别院里，现在边沙骑兵和土匪都退走了，这些货物怎么办？严和儒可是跟他们打过保票的，是留是走都得再谈。但沈泽川太极打得漂亮，就是没个准确的意思。行商们忌惮敦州都是兵，不敢跟沈德川翻脸，只能忍着火气继续坐在这里，一定要耗着沈德川。沈德川把敦州的药物都看完了，算算时间差不多，看费胜回来了，便起身朝行商笑道， 各位在这里坐了一天，事情咱们可以稍后再谈，我特地差人备了酒席，咱们待会儿席上详谈。 说罢也不解释，由费胜挑着帘子俯身出去了。坐在里边的行商们等了半晌，不见沈德川回来，也不见侍女进来上菜。待他们打帘出来一看，发现院里就剩熟面孔了，连个敬畏都不剩。抽了几管烟的男人着急，一拍大腿说， 哎，莫不是跑了吧？ 行商们顿时大惊，麻雀似的拥挤在一起，冲往庭院门口，到了跟前发现门被堵死了。有人悚然道， 难道是想杀人灭口？那可不行啊，府君，府君啊，我们都是怀揣官府文书的正经商人。 外面的费胜听着砸门声挎着刀， 胡乱鬼扯什么呢？府君请诸位在院里歇歇，你们不是不情愿走吗？那就睡着。 行商们大喊， 我们要见府君啊。 费胜冷笑起来， 今日不是都见了吗？我主子可是待在里边陪了诸位半天啊。 他说着差人给自己搬了把椅子，就这么朝门坐下。 诸位的货我们都查看过了，其中铜铁都是官府严禁的东西，想弄出来没那么容易。 现在各处乱得很，搞几批货还是容易，生意就走这么一次，我们都是本分人。 先前抽烟的男人点着脚趴门缝上，狡辩道。费胜不跟他们绕圈子，抬手接过册子翻着页说， 知道我手里拿着什么吗？就是严氏当铺的登记册子，里边详细记着各位每月到敦州带的是什么货，白纸黑字，做不了假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